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和京剧名家耿其昌介绍京剧李清照片段的珍贵历史录音。好，今天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女老生、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文娟女士演唱的《搜孤救孤》。张文娟是苏州人，1923年出生，他早年拜在陈秀华、张荣奎的门下，后来又受业于杨宝忠、王瑞之，曾经得到余叔岩、马连良、孟小冬、谭富英等名家大师的关怀和指点。后来张文娟还特地向精通余派艺术的张伯驹求教。张文娟在余派传人当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她的演唱法度严谨，韵味纯正，基于女老生演唱高亢灵动之外，还有一层挺拔和俊秀之美，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张文娟恢复了舞台表演，艺术上、声腔上更是进入了新的境界，嗓音更为宽厚纯美，舞台气质大气脱俗。下面请大家来听一听张文娟女士演唱的京剧《搜孤救孤》的一组重要唱段。 来年一定将其领。 白虎魔子的双啊，你归 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莫怨我臣一公啊神下拜礼，公啊金阎王门内的礼，法场上看的人都把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文娟演唱的京剧《搜孤救孤》一组唱段，下面我们请您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打鱼杀家》片段。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打鱼杀家》片段。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和下半时段的戏迷乐，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录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介绍京剧《李清照》片段。为了保持这段录音的完整性，我们今天上半段戏迷乐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我在京剧《李清照》中扮演李清照的丈夫，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这出戏描写了女词人和赵明诚意密情酣的新婚幸福，描写了他俩志趣相投的共同理想。而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却横遭权奸陷害，饱经战乱流离。正当二人隐居青州，致力于学问之时，忽然节骨惊天，中原沦陷。赵明诚奉召南下赴任，仓促告别夫人，九死一生，辗转抵达健康。恩爱夫妻又于玄武湖畔悲喜重逢，不料波澜迭起，恶人嫁祸，以一壶通金的罪名将赵明诚拘留幽禁。剧中寒夜悲怀，便是赵明诚在幽禁之所备受摧残的一场戏。剧作者戴英禄、邹玉清在这场戏里为人物安排了一个长达20句的唱段，唱词是这样的：无端横祸从天降，可怜我清白人 悲苦向谁诉，含冤口难张，一身重病，百结愁肠，千重忧伤，实指望来江南夫妻一傍，实指望与夫人共叙华章，实指望扫烟尘国事兴旺，实指望赴疆土重返故乡，不料想受诬陷饱尝屈望，不料想遭变故人各一方，不料想同在江城难相见，不料想咫尺天涯隔高墙，寒夜里秋风阵阵吹冷月，我的夫人呐，此时节不知你怎度凄凉，是何人施计量罗之罪状，是何人害无辜丧尽天良，眼含着痛泪我翘首望，愁云惨雾暗健康，胡家声声天悲怆，抚今一夕泪沾伤，何日里雪冤情脱出罗网，免动荡少流亡，反故里得安康，情怀聊似旧时光。作曲者关亚农，根据剧本规定的情景，将赵明诚这段唱安排为反而黄，又根据这一段词的内容意境，将唱腔分为四个层次。 好，这段京剧名家耿其昌先生介绍京剧李清照片段的珍贵录音，我们下半时段的戏迷乐再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尚远和您广告之后再见。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做邻居我可以，是歌声很嘹亮，纯纯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